同济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啊！义乌制造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那红旗点呢？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红旗点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元旦假期呢，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啊？我呢去了三亚，彻底放松了几天，每天呢海边呢跑八九公里，还能陪儿子打一会儿篮球，然后呢泡泡温泉、游游泳，彻底过了几天正常的生活。虽然正常呢，但这么说呢也太像炫耀了，因为北京的天呢太不正常了，雾霾指数持续爆表，别说跑步打篮球，心都是灰的。所以呢昨天回到北京，我就决定今天呢再聊聊雾霾的事儿。这事儿呢应该说呢也说了不少，但能说明白的不多。我最近也才意识到，很多人并没有重视起这个事儿，甚至有喜欢鸡汤的依然相信只要心中无霾就会远离伤害。而且人呢真的习惯呢容易习惯。昨天呢下飞机打车，我说雾霾这么重啊，司机师傅非常淡定的回应说，不重啊，上午500多，现在才300。所以雾霾真的要年年说，月月说，天天说，所以大过年的也得说，管用不管用都得说。那凭什么我能说清楚呢？其实我也说不清楚，但架不住朋友多。做了这么多年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呢，最大的优势是我认识了一堆各色的朋友啊，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和我的手机。比如说我认识国内知名的植物学家王康，哎，还在路边遇到不认识的这个植物，发个照片过去，很快就知道这叫什么属什么科，然后还会提醒这有没有毒，能不能摸，能不能吃，是清炒好吃还是蒜蓉好吃。那说到吃呢，哎，我还认识舌尖总导演陈小青陈老师哈，谁想请我吃饭，那直接艾特一下他就行了，他就把这个饭馆约好了，菜也点好了，联合领班小姐的这个接头暗号都定好了。那雾霾也是一样，遇到不懂的呢，我就给白云峰发短信。很多人呢在电视上见过白云峰，是个环保专家，也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重要的他还是个帅哥，和冯唐一样，他也只喜欢和比自己帅的人探讨业务，所以呢我才经常有机会和他交流啊。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普及的雾霾常识，多数来自他的短信，少数来自我的发挥哈。先来捋清楚一个越来越混乱的问题，那就是雾霾到底是什么，打哪儿来的。环保部的意思呢是供暖造成的，住建部有关领导说那是汽车尾气拿的，气象专家呢认为主要是外来输送的，发改委的结论最精彩，说是油价太低惹的祸，所以干脆不降油价了。此外呢还有说是因为两桶油油品太差的，但是中石油中石化马上就出来辟谣了。那还有人赖人家说三北防护林树太多了，风刮不过来。还有比发改委更卖萌的说法，说雾霾啊是炒菜炒出来的，哎，有点法不责众的意思，好像元凶多了就谁也没责任了。今天呢咱也不追责啊，统一一下答案啊，雾霾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烧煤。要知道中国的火力发电呢占总发电量的75%左右，而火电的91%都是以煤为燃料。此外呢钢铁呀、水泥呀、石油啊，这些重污染行业无一例外都需要烧煤，即使是我们的汽车燃油的生产也是需要煤提供能源或者原料。这还没算，所有的这些行业也都需要消耗电力。刚才说了啊，电多数也来源于煤，说来说去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消耗的能量，追根溯源大部分都是烧煤烧来的。煤是雾霾之源，什么开车呀、炒菜呀、放屁呀，那都是瞎扯。按说源头找到了，治起来不难呢，怎么就剩下单双号限行和停课了呢？这事儿呢得公正的说，真治了。哎，在大伙儿还不知道什么是雾霾以前呢，中国就已经开始治霾了。早在十几年前，政府就已经针对燃煤机组的主要污染物啊，就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的排放进行了强制性减排，而且随着雾霾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这项环保标准已经比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还要高出不少。2014年底的时候，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标准也正式出台了，氮氧化物要求每立方米50毫克以下，二氧化硫每立方米35毫克以下，粉尘每立方米5毫克以下，是什么概念呢？以中国超低排放的典范啊，就上海外三电厂为例啊。加和不加这个排放装置，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相差多少？200倍。现如今一般大型电厂都可以把脱硫效率保持在98%以上，甚至呢白帅哥说了，说趴在大型电厂烟筒上呼吸到的这个空气绝对比北京的空气清洁得多，当然那个上会缺氧啊。那朋友们，你一定会问，为什么雾霾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呢？ 这个我得说，这事儿和人口问题一样，咱们用煤的总量太大了。2015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光是2014年，中国煤炭消耗量已经达到35.1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一半以上，全球前十名里，第二到第十名加一起，大概相当于咱们的60%。除了总量问题以外呢，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所谓史上最严的环保标准，仅仅是针对燃煤发电机组。但我们的煤炭可不都是用来发电的，有相当多的煤炭呢是拿去用来烧这个供热锅炉，还有化工啊、冶金啊、玻璃等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甚至遍地开花的这个自家小煤炉用煤量也不是个小数。大型电厂呢，通常呢采用的这个脱硫脱硝技术呢，造价太高了，环保装置呢比锅炉还贵，这使得小锅炉基本不会安装任何环保装置，这其实是最可怕的。同样烧一吨煤啊，小锅炉排放的这污染物是经过治理的这个大电厂的50倍以上。大家回忆一下，前年 APEC， 去年大阅兵啊，北京周边的小锅炉，哎，夸临时一关停，蓝天就回来了，大家就可以拍照片了。还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就是，哎，大家这个很专业了啊，大家仔细听，所谓史上最严的环保标准，仅仅是用来对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这三种污染物的，这刚才我已经说过了。那所谓湿法脱硫之后，就是加湿法啊，加上水了，产生大量极细液滴颗粒，就是很细微的那种液态的颗粒，并没有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但是其中的叫气溶胶，然后三氧化硫，还有氨气和一些重金属，这些产生雾霾的真凶，就被轻易的放过了。也就是说，目前做环保还是唯指标论，但是达标的烟气并不等于不会导致雾霾的烟气。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了，有时候政府说我们减排达标了，然后大家看看窗外全傻眼了。是的，他们可能达标了，但那个标和咱们呼吸的标不一样。好了，问题咱们讲明白了，那怎么办？我觉得呢，第一就是得买口罩，第二就是得买空气净化器，第三烧柱香盼着刮风，这是个人的办法啊。那政府和企业呢，也是三个办法：一，想尽办法少用煤；二呢，就是想尽办法收拾那些小锅炉；第三就是针对雾霾的这些成分，对脱硝全覆盖技术进行开发，别让他们钻了空子跑掉跑出来。那帅哥白云峰呢，就吹牛说他们国能中电的技术呢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可以改造小煤炉，在化工厂内呢还能形成循环经济，这个说法呢很诱人啊。话说在三亚这几天呢，我遇到了好几个北京去买房的朋友，都是因为受不了这雾霾，他们的家人呢有的已经开始有北京咳了，有的是老人，有的呢是2-3岁的孩子。回来后呢，我就想啊，白云峰们说的这些如果都能实现就好了，哪怕是吹牛也比都扎堆往外跑更让我振奋一些。说到买房啊，我其实还认识几个卖房的，无论是海南的房还是世界各地的房，有事儿您给我发短信。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It's a thing we can't deny,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We are 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edge. That's a guess. No one can ever say it's true,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I'm 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 So don't call me a liar,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 There are 6 billion